短尺狭度，轻秤小升。 就是使用短尺、狭度、轻秤、小升等欺诈的手段 来占人家的便宜。 这四句话都是指 小人贪图利益的事。 尺、度、升、秤之类是用来评定物价、统一人情的。世间人用两样标准，以大量入， 以小量出， 以重秤入， 以轻秤出。 这种居心只是想占便宜而已，他哪知道 占了别人半分的便宜，却损伤自己一分的福德呀。 何况损人利己，必定会招致天降灾殃，雷火焚毁的恶报。虽然未必不都是为此原因， 或许有的主人并不知情，而是负责货品出入的子弟奴婢暗中私自为之， 但是其罪最后还是归于主人， 所以主人不可不明察呀。 故事： 元朝的费荣敏公为人节俭正直，乐善好施，家中的称量工具都是一样的标准。他曾经在所有的称量工具上刻着： 出是如此，入也如此，子孙永远都如此。 果然，他的后代子孙都能诚敬地遵守世间法律， 而且代代都富贵显达。 从前，广陵有一位王姥姥。 广陵在今天江苏江都， 用短尺量布帛来卖人。他死后托梦告诉儿子说： 我平生都用短尺骗人，明死罚我投生到西西好事的家里当牛，在腹下有一个王字。 他的儿子依照梦中的指示找到了浩家， 果然他家刚生下了一头牛，腹部有白毛长成的王字。 儿子就将他买回家去，家人给他好食料他不吃， 给他草料他就吃， 在种耕田时很安定， 闲着没事时却会百般的跳撞，好像很不安的样子。 那些昧着良心图谋利益的人是否知道 这种业报的可怕呢？ 明神宗万历年间，江苏扬州有一家大型的南货店，主人在临终时嘱咐儿子说： 我一生起家就在这只秤里，此秤乃用乌木合成，中间是空的，内藏有水银，当要秤出时，就将水银倒入秤头，当要秤入时，就将水银倒入秤尾，所以秤入时重，秤出时轻，因此而致富啊。 他的儿子心中埋怨 父亲不公啊， 但是又不敢说。等到父亲死了以后，就将此秤烧毁，当时烟中化成一条龙飞升到天上。过了没多久，他的两个儿子都死了，因而怨恨说 父亲用心不公平，反而获得平安，现在我出入公平，不敢欺瞒他人，反而死了两个儿子，天道难道是这样的吗？ 忽然间他恍惚到了一处官府，有一位主官告诉他说： 你父亲一生以轻秤出，重秤入，欺人自肥，所得到的虽多，也是他命中本有，但是因为欺昧良心造了恶业，已经获罪于天，所以上天派遣破耗消散恶心，出生为你的儿子，长大之后 花费你的财产，仍然继承你的香火，最后耗尽你的家产而绝子绝孙，一线是上天的报应。现在你能改过迁善，以补罪孽，而且事事能公平和善，所以上帝将此二星召回，不久将换给你两个好儿子来光耀你的家门。你应该要更努力行善，不要妄出怨言呐。 当他醒来之后，就将此事一一的记录，并且越加的努力去行善。 后来三年中生了两个儿子，都考中了进士，子孙都很繁盛。 张拱辰先生说， 我在函关时， 函关在今天属于江苏省， 和此宫的后人熟识，所以知道得很详细，而不将他姓名说出，是必会说出长辈过去所犯的过失啊。 从前玉林有一位谢秀林， 玉林在今天广西的东南， 对于粮出的尺度斗秤都以清少蛮横获利，有一天被雷震死，多次下葬又多次铺路，尸肉溃烂， 最后将他尸体烧化，在他的腹中找到了一个雷屑。 雷屑就是传说中雷神用以发霹雳的工具， 它的形状如斧屑，所以称为雷屑。 宋朝的王良儒死了之后又复活，自己说， 我到阴府去，见到墙壁上悬挂着斗壶秤尺，就问是做什么用的。一位名吏说， 平常使用高低轻重不等的量器，欺昧良心以图利的人就会到此来受罪。 王良儒复活后十天，凡是他生意场中所用的斗秤等东西 不合规格标准的都被火烧毁了。 宋朝时在广陵地方有一位李觉，以经营贸易为生， 看到铜业都出清入重，小放大收，心中非常的厌恶，还经常的劝阻他们。 李觉平时买卖出入所用的粮器规格都一样，只赚取微薄的利益糊口， 日积月累家中也还富裕。 后来有一位江淮制治使，姓名和他完全一样，晚上梦见自己进入洞府， 看到仙籍中有李觉的名字，非常高兴，以为自己将来可以登上仙籍。 忽然有两位童子说， 这位李觉不是相公您，乃是住在广陵的百姓。 醒来之后就前往找这位同姓名的人，问他， 你是如何修行的？ 他说， 没有什么特别方法，只是以平常心待人处事而已。 后来这位李觉活到100岁，羽化成仙。朱桢说， 世人说不欺瞒神明，而我所说的神明不是指天地间的百神，只是不欺瞒自己心中的神明，就是不欺神明。 唉， 能够知道这道理的能有几个人呢？ 说明， 制治使 为古代的官名，唐朝时设置，执掌京化边境军队的事情。 宋朝因袭之，多兼辖数路军务，与明清时代的总督相类似。 故事， 从前四川人李永正善于制造斗秤，如果有人叫他做，要求轻重或增减，只要给他加倍的钱，他没有不做的。 那些不顾天理道义的小人往往请求他制造， 这事被司察的神明纠察，并上奏天庭，使得李永正和他的两个儿子眼睛都瞎了， 五根手指头都伤残，手关节断落而死。 唉，替人制造不合规格的凉气而受到如此的报应，这实在是 惩罚根本的方法。 凡是一切营生的人，谁不想养自身养家庭，而却往往去触犯天怒，为何要这样做呢？ 若是能够完全的了解这个案例而猛然的悔改，那就万幸了呀。